大家好，歡迎收睇動漫城進攻足球的香港足球時段。咁啊，今週的賽事入邊咧，就最矚目當然是銀牌的決賽啦。講呢場決賽之前咧，但係都有兩場青英杯的賽事是一定要留意的。我希望就如果你發揮正常咧，就會係唔會有上個禮拜嗰段新聞走出嚟啦。 係 就個係咩咧？就係今我當你見到呢集節目嗰陣咧，就而家。在呢一個旺角場就進行緊呢個南華對呢個夢想進期嘅，咁正常嚟講咧，喺分數上咧，南華仲未穩陣嘅，一定要贏夢想進期。就如果唔想步傑志嘅後塵嚟講咧，咁啊就南華一定要攞咗呢三分去。咁啊，李 Sir 你點樣睇而家進行緊個場波？ 而家呢佢呢一組別嚟講咧，就傑志已經落咗去噶啦， 係啦。 咁就問題就話係睇邊一隊。拍住飛馬出局就係出線嘅啫。 係。 咁喺呢一刻嚟講，夢想進期咧就分數得一分。 係。 佢冇錯，佢攞一分嘅時候，咪贏咗嘅話，佢有四分，佢又出線噶啦。 係。 咁但係有一樣嘢就話，永遠都係金錢掛帥噶啦。 嗯。 喺呢一刻，如果南華佢喺個獎金嗰方面，一落重的時候咧，我個出線機會係好大嘅。 係， 因為如果呢一個杯賽都出唔到線，去打唔到入去嘅，贏唔到嘅，根本上有機會就話南華又四大皆空噶啦。 係啊，因為 所以佢哋會可能，好啦，咁亦都有睇到就話呢場波。表面上就覺得就好重視，就上去大陸打一場波啊，睇下揾個方出嚟打亞協杯之類嘅嘢啊咁樣。但係其實我覺得佢係即係備戰居多噶啦，備戰居多噶啦。咁同埋夢想進期嘅，就亦都諗好多嘢嘅。即係我係咪真係即係有個本錢贏到人咧？ 係。 啊！即係佢老實講句真喎，真真正正係搏偷雞嘅啫。 係。 嚇！咁你唔好唔記得一樣嘢喎。 嗯。 即係你會睇翻啲歷史好怪喎，唔係今年個賽季好怪。 嗯。 夢想進期咧，每一次對傑志打完一場勁嘅時候咧，就會跌翻落去嘅。係 啊。 啊！你睇翻落睇下。 係。 咁啊，傑志佢哋會搏曬命去踢。 是 因為中間很多淵源的問題。 咁啊嗱，夢想咁如果黃大仙對飛馬，應該黃大仙都好難做有機會偷到雞啦嘛。 我諗你偷雞要攞一分就唔係難事。 係。 但係你要攞足三分咧，我諗就有少少困難，除非你真係飛馬係即係唔係強隊咯。但你照看你班波都不應該不是的嘛。 是的。 啊，咁呢個真係，如果老實講句真話，對住黃大仙呢場波都俾人嚟贏到咧，不如叫阿羅生你早啲收皮，唔好玩呢隊波啦。 係。 咁呢班咁嘅人踢啲咁嘅成績出嚟，唔好講話佢唔收貨，我都唔收貨啦，我做。 係。 做老細都。 咁啊，正常係發揮嚟講咧，就應該呢一組 B 組嘅青英杯入邊咧，就飛馬同南華應該係毫無 懸念 出線嘅。 即係一將傑志嗰啲拱咗出去，就已經係肯定係㗎啦。 係。係啦，嗱咁啊，講翻咧樣嘢啊，除咗你今晚同埋聽日咧嗰兩場青英杯之後咧，就星期日咧就三點鐘咧就喺大球場入邊咧就冠中南區就對住呢個東方。咁啊，呢兩隊波入邊咧，就進級個過程上咧，譬如話南區嗰個發揮咧，我感覺上就好似好啲嘅。雖然佢對實力就唔係咁強，但係有壓倒性嘅，譬如話蘇沙啊、志明啊，本身都入球率非常之高嘅，基本上係。 其實我哋都要睇翻個情況。 係。 夏志明嗰佢個入球係對住邊啲隊伍攞嘅？ 嗯。 即係邊啲場數去贏嗰場波，去贏到波嘅？咁理論上，如果去到南華呢班嘅球員嚟講咧，佢有困難咯，唔係咁容易咯。咁亦都係蘇沙曾經係南華嘅球員。 係啦。 咁但係南華好多球員都熟悉佢，亦都唔係一咁容易嘅。咁你再加上你本身隊球隊咧，即係係咪真係咁上乘嘅隊伍咯？ 冇錯。 係嘛？咁我覺得始終都係東方係高啲嘅。 係。 啊，因為東方嘅人好清晰啊。 佢自從法圖斯同阿基南華走咗之後咧，佢而家補翻翻嚟嗰個 基頓同伯克， 基頓伯克係唔會曳咗幾多嘅。 係 啊，咁佢仲嚴格講嗰、那個嗰、那個年紀方面仲後生啲添。 其實伯克本身仲更加幫到東方更多。 係啊，冇錯啊，伯克喺個嗰個中場個活動範圍啊。簡直佢如果拍住最近入波入得幾多嗰、那個 基奧雲尼啊、巴域斯啊 個三號啊邊個咧？即係你基本上佢中場嗰度係如虎添翼㗎啦。 係 啊，咁你唔係咁容易砌低佢，加上你喺大球場打咧，你對東方嘅發揮會好啲嘅。 係 啊，發揮好啲嘅基奧雲尼佢。佢今自從楊正光走咗之後咧，佢又打翻佢自己嗰、那個即係最佳嘅位置啊，左邊嘅邊鋒啊，咁跟住即刻見到個入球率提高咗啦啊，咁呢個即係冇嘢嘅，如沐春風啊，咁佢哋就著數啲嘅啊，咁加上即係上層嗰個領導層啊。啊！嗰、那個好清晰嘅要求，我哋就要贏杯。 係啊。 啊，咁佢你記憶所及，舊年佢哋嗰個獎金都唔簡單噶。咁我相信今次都唔會少。咁球員老實講句真話，踢波為乜嘢？為錢嘅啫嘛。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 踢加零一咯，實會搏曬命啦。即係呢場波贏已經。喂，過肥年啊，大佬，好等錢使噶嘛，啊，所以呢個我諗佢會著數啲咯。咁你相反南區個球員一樣揾錢，但係嗰個獎金嗰個對比之下，可能冇佢咁犀利噶。 係啦。 咁你就會影響嗰個動力㗎啦。 嗯。咁啊，而家咧就喺呢兩隊波入邊咧，無論邊支球隊攞冠軍都好啦。都要喺呢一個銀牌入邊刷新一個新嘅歷史嘅。首先，如果冠中南區攞咧，咁啊又多咗一支區隊咧，係能夠攞到冠軍啦。 係。 咁啊，另外如果東方攞冠軍嘅話咧，咁啊牛丸本身成為香港球壇係歷史上第一位女統帥能夠攞到香港嘅錦標嘅。基本上，但喺銀牌嚟講咧，佢能夠喺歷史咁悠長嘅原因，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喺根據往績咧。佢都係屬於一個幾戲劇性嘅戰果會走出嚟嘅。嗱，我記得前嗰幾季啦，就算阿文俊啊、羅波喺度嗰陣咧，就係公民能夠贏咗南瓜攞冠軍啦。係。咁喺一半嘅機會率上咧，弱隊係有機會攞杯嘅。 其實喺呢個銀牌裏面咧，最近呢幾年嚟講咧，就話即係好多會弱隊嘅嗰邊攞嘅。咁就譬如大埔雙贏南華啦，攞杯啦，咁就公民啦， 公民啦又試過啦。 咁大埔係兩次贏過，咁先兩屆呢個神氣啦， 係啊神氣又試過， 神氣仲喺一個劣勢之下十個趕咗一個球員出場，就贏咗射十二碼贏咗添。 係啦，咁啊嗰時激到南華彈你咁就 係啊冇錯。咁其實就話中間你就會發覺嘢係咪真係咁樣弱隊會著數啲啊咁樣？ 係。 咁我相信就話好 depend on 個教練嗰方面嘅。咁南區會唔會將自己擺落腳弱隊咧？呢個好重要咯。 係。 因為我覺得佢哋唔會當自己弱隊咯。 係。咁啊，係啦。如果根據往績嚟睇咧，近呢五季啊，咁啊，2010至2011年咧，就公民咧就十二碼贏咗南華啦。神氣咧亦都係十二碼又再一次擊敗咗南華啦。和富大埔咧就贏公民。 係啊。 咁啊，就南華就贏飛馬嘅前一季。咁啊，上一季就東方贏傑志。咁啊，都係屬於除咗近呢2013至2014年南華能夠可以。正常少少發揮擊敗太陽飛馬嗰陣之外咧，其實根據嗱舊年嗰場波雖然五波啦，但大家都偏向覺得傑志嘅機會大嘅。近呢五季嚟講，都係屬於下方嗰一隊會攞到冠軍。 今年傑志蠢啫，佢將阿高尼奴擺落去教足球學校教波，佢擺佢落去佢度廣超聯，佢就贏波噶啦。 係 你睇下嗰隊嗰度啲情況啊！ 高利路好有贏呢個銀牌命嘅。 嗯。 嚇、啊！喺東方，最近喺東方同埋喺神禧都係佢在陣。 係。 做教練啊，或者係球員嘅、嗯。啊，咁呢個即係有時中間有啲嘢唔到你唔信扯嘅。 係啊。所以嗱，睇翻呢個近十年入邊啦，能夠首次攞到銀牌嘅球隊都唔少，譬如話二合、天水圍飛馬、南華、神禧，即係早期嘅神禧啦、日之泉啦，咁啊仲有公民啊、大和富大埔啊，歷史係人寫出嚟嘅。咁啊，就算邊隊波攞冠軍，兩隊波都會成為一個歷史，基本上係呢個可置疑嘅啦。 如果東方贏咧，咪佢係連續咯。 嗯。 啊，舊年贏，今年又贏。不過我諗，贏嘅成數多好多，因為即係個領導層嗰個意識形態係比較上係話強烈好多。 係啦，咁啊，唯一一樣嘢可能擔憂少少啦，理想，因為近呢幾季嘅銀牌決賽入邊咧，個入座率都唔係咁理想嘅。譬如話較為好少少就係、是。南華入決賽嗰年對住太陽飛馬就要6800多人嘅，都係大球場。咁、上一季東方對傑子咧就6100，再之前3000多添。咁如果其實呢兩日韓流集港嚟講咧，其實都幾影響。 我相信呢場波咧，即係你話好多人又唔敢監保，但我唔會感覺到佢會人少去睇咯。因為點解咧？東方有一班擁趸，東方有一班擁趸，地區足球水亦都會有 是南區嗰度， 因為喺呢個時候咧，佢地區 首次入決賽， 首次入決賽啊，去到大球場，我諗會相信嗰啲領導層都應該識做啦，買都買扎飛，請啲球迷去睇啦，仲唔喺個黃竹坑啊、香港仔啊、大馬路啊，拍打行攞啊，叫啲人去捧場咩？即係好簡單啫喎，當年和富大。大埔一贏根本又出會咁滯啊！整架巴嚇，整架巴士遊行喺個大埔，跟住又搞啲節目出嚟慶祝攞冠軍，即係地區就有樣呢樣好處咯。 係 地區就希望佢嘅，即係老實講，真真正正嚟講咧，喺今時今日就話，我哋都希望啲地區嗰個球隊係。攞到好嘅成績嘅， 冇錯，令到佢嘅投資者有意欲繼續過去啦。 即係因為其實地區到嘅足球隊成就到嘅時候咧，即係個歸屬感強烈好多嘅， 冇錯， 強烈好多嘅。咁對香港嘅球迷 足運發展啦，或者 就係好好嘅， 係啦。咁啊，節目時間到呢度到此為止啦。咁啊，睇下到時我哋喺大球場入邊見唔見到我哋啦。基本上係，咁我哋到時都會提留意嗰場波嘅。咁啊，大家太記得入場 捧場啦。 捧場之餘，亦都記得買今期嘅進攻足球，亦都有球衣送啊！嗱，係巴塞隆拿嘅作客球衣，所以大家希望買本支持。咁啊，節目到此為止，再見，拜拜。